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又到了周末了啊、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内容呢就是征婚交友的内容，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能够为大家牵红绳。 我们也真的成功过啊，那个方明和香露之前还去参加过人家婚礼， 确实是那个场面还是很 感人 的。而且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特别有成就感。 是啊，就是啊、 成就感有的时候是工作的动力，所以我们也是特别诚恳的希望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有什么好消息了、千万记得告诉我们，让我们呢将这种成就感延续下去。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您的幸福和快乐。 让我打击你一下啊、你说你的这种成就感其实说明什么吗？上年纪了。对，身边竟是这些这个大姐们 啊， 他们自己幸福了就开始盯着身边，其实人家未必不幸福，但他看不得别人落单，只要看见落单就急着去牵线搭桥，然后如果成了就感觉比自己成了还高兴的那种感觉。 上年纪了是吧？ 是， 要哭一会儿好吗？好了，征婚交友毕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请您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尽量呢请在周六日的时候发送您的征婚信息，因为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是其他的内容，如果您在这个时段发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被刷屏看不到了。如果您发征婚的信息，请尽量在周六日的时候再发。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首先还是女士登场吧。 对，先来四位女士。这是家长啊，为女儿征婚，老北京人，女儿呢89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67米，体重100斤，擅长英语、日语，学过舞蹈，现在呢在一家国企上班，想寻觅一位年龄在85年到89年之间出生，有独立住房，身高1.8米以上，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阳光帅气的北京男孩。有合适的呢，先和家长联系一下，18611586495，18611586495。 你说现在这个接近90的孩子，或者是90的这些孩子们哈，都管人叫孩子们了，好像我们是上年纪了。 就是《灿烂芳华》里面演政委的那位演员。人家在那个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秀多语言的配音，张嘴就是6国语言呀、啊。 他是真会说呢还是 真会说，真会说，因为他也长期在瑞典留学，然后英语又很好，就是真实的是一个那种有内涵的演员。 学习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天赋哈。 嗯， 好吧，佩服佩服啊。来，我们来看下面这孩子，也是89年的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89年出生，住在东城区，未婚，学历是本科，身高1.65米，体重是110斤，相貌清秀，身体健康，为人善良有爱心，是一名国企的会计，家里呢是三口之家，家庭和睦，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未婚，本科以上的学历，身体健康，体貌端正，有稳定的工作，正直善良有责任心，年龄相仿，有独立住房，家长的微信号码是13621109464，13621109464。 下边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1987年12月生人，身高1.71米，身材匀称，美丽大方，在医疗单位工作，家住在朝阳区，父母呢都在职，是一个和睦的三口之家，希望寻觅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哦，您这身高要求的倒是还挺 可以哈。 对啊，您闺女身高1.71米，一般来说都希望男方怎么着，我觉得也得在1.8米以上吧。1.75米的话，两个人这个 差的不大哈。 关键是女孩要1.71米啊，看上去往往视觉效果跟1.8米似的。跟男孩1.8米那种感觉似的啊。 那人就这要求，虽然说是差了几厘米，但是这里几厘米当中万一就有特别合适的呢。 哎，对对对， 是吧，这个范围更大一些。 好， 嗯， 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工作，责任心强，有意者呢先微信联系一下，微信号是13693250236，13693250236。 接下来这位姑娘呢是91年1月出生的啊，也是妈妈为女儿征婚，91年1月出生，身高1.65米，是北京人，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一家央企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75米左右，年龄相当，是北京人，有独立住房，本科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有责任心，未婚，微信号码是13439974467，13439974467。 再来看四位男士，母亲为儿子征婚，男，未婚，1990年生人，老北京人，身高1.8米，体态匀称，本科学历，央企单位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63米以上，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呢在22岁到27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真心想成家的北京女孩。母亲电话是13717703817，13717703817。 下面这位男士是自己征婚啊，头一句话就是征婚找对象可入赘。本人90年的，本科学历，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素质好，阳光乐观有爱心。不喜欢玩游戏， 嘿，好， 喜欢小孩儿，顾家，会做家务，属于居家好男人。他说我们这日子呀会越过越好的，对自己特别有信心啊。平时呢喜欢健身，喜欢运动，喜欢旅行，喜欢阅读，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希望呢找一个生活习惯好，知书达理，身体健康的另一半。对于年龄、籍贯、身高呢没有特别多的限制，学历呢在大专以上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条啊，他说身高如果不能接受1.65米左右的女士请勿扰，言外之意就是他本人身高不高， 应该是在1.65米左右哈。 对，嗯，其实你要想咱们父辈人那一代平均身高也就是这个水平，我们现在身边自己回想我自己的同学里面也有很多可能身高处在这个 阶段的 位置的啊， 嗯， 但是人非常的好啊，那些无论是做朋友还是现在在家里面撑起一片天做老公做父亲，我觉得都是非常合格非常优秀的，这个身高真的不是首要的因素。 对，嗯，关键是在于人品啊。后面他写了一句话还挺让我感动的， 嗯， 他说我虽然没有高大的身躯，但同样可以撑起一片天。 对， 就因为这句话我还特地仔细看了看他的头像，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的照片 啊， 就是一个白白净净的还挺帅的一个小伙子。 哦， 就如果那个头像是他的话， 嗯， 我觉得应该是他本人的头像。 嗯， 啊，祝你幸福啊。联系的电话是微信号码，微信号码是 HZ131463 HZ131463。 你说白白净净，我脑子里浮现的都是鹿晗那张脸。 也没那么白， 没那么白是吧？ 就是反正一看就是一个挺阳光的挺干净的一个男孩子。 嗯，下面这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今年36岁了，老北京人，未婚，身高1.78米，体重适中，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呢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在城六区有独立住房，在事业单位啊从事文档主管工作。孩子的性格呢属于内外兼有，喜欢读书、收藏宠物、花草，待人真诚，心地善良，宽厚温和本分。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6岁到35岁之间，未婚的女士，身高1.6米以上，身材适中，最好也是独生子女，能够孝敬父母，双方互敬互爱，善良重感情，心眼好，踏实顾家的女孩为伴。直接把儿子的微信号啊给发了过来，他本人的微信你们直接加去联系啊，2086293273，2086293273。 嗯，这个男孩子喜欢宠物，我觉得都应该是那种内心很柔软的那种 加分项是吧， 嗯，而且你看他也不小了，36了嘛，很喜欢宠物，喜欢花草，喜欢收藏，就是感觉这个人的内心应该是那种很柔软哈。 对，你这其实像这个单身的男士啊，如果就是说想出去这个吸引一下女生的注意，真的不是肤浅的觉得我自己穿的帅气点，打扮的漂漂亮亮，头发整整齐齐，喷点香水什么的就能吸引人。最佳的办法有两个啊， 嗯， 一个是牵条狗，一个呢就是让俩人一起结伴更合适啊，抱个孩子，就是这抱着孩子明显是知道不是你的孩子，你是帮别人去照看，但是展现出对这个孩子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来， 喜欢小孩啊， 哎，拿这个做道具实际上是。 对，其实那个内在的柔软并不见得说这个人就是本身不够坚强， 对， 就是，内心很柔软很善良哈。 对， 好，下面呢也是家长给儿子征婚，儿子是85年出生的北京人，身高1.73米，体重是70公斤，学历是统招的专续本，家里有独立住房有车，是一名国企员工，婚姻状况呢是有短暂的婚史，没有小孩，目前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还在工作，希望找一位年龄在30岁以下，身高在1.6米左右，身材别太胖的北京的有缘女孩为伴。儿子的电话是18614031701，他说最好就是有意的女士们呢，就自己跟他联系啊。 嗯， 电话微信18614031701。 看过了四位男士，咱们再来看几位女孩。这个女孩呢是89年生人，身高1.66米，硕士毕业，北京户口，在央企工作，城市家庭长大，独生子女。想寻觅一位85年以后出生的未婚男士，在北京有稳定工作，人品好，有上进心，希望对方的男孩呢也出生在城市家庭里，211或者是985重点本科以上的学历。联系电话呢是15641434825 15641434825。 我发现咱们这里面有一些家庭就是对于对方的这个学历要求，包括是在哪儿上的学啊，还是有具体要求的。你看，必须得211985。 嗯，这个我还真专门的跟一位咱们的同事的家长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他当时也是说到这个为什么 一定要 211985、 啊。 他说这个就是一个筛选，替我们筛选的一个门槛 211的学校，尽管这个名录很多，985相对来说少一些，更是这个咱们说象牙塔塔尖上的这些啊，能够考进到这个学校里面，他们的了解学校的学风首先是不错的。在这里面我们说生活四年下来，孩子们所接触到的这个环境，或者说他人生观树立的这个阶段，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家长就会觉得比较放心，而且能够考进这样的学校，可以知道那他的学习能力啊各方面都应该是很出色的，这就等于是免去我后来再考察的一个工作，直接用这个当一个准入门槛了。 嗯，当然这个也不是 绝对 的哈， 哎， 不是绝对的哈， 非211也有特别好的学生， 比如说你吧。 谁说我真是211毕业？ 没把你踢出去是吗？ 就是。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女生啊，89年的，哎，今天是89年扎堆是吧？也是89年的啊， 真是， 东北女孩。89年出生，身高1米66，重点大学硕士毕业，目前呢在央企工作，是北京的户口啊，就是他祖籍是东北的，但是户口是北京的，是一名党员，家中的独生子女，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还在职，家庭和睦，女儿懂事儿，随和聪明，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85年之后出生的男士，未婚，身高在1米73以上，本科211或985院校毕业的。 也是啊， 好吧， 我就老觉得会不会互相影响，看咱们之前公号发有人写过这样的这个内容，他就以为，哎，我孩子也是211 985，我干嘛不写上，或者说，哎，人家求这个了呢，我也加上这个吧，会 不排除吧， 不排 除哈，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要求呢，有就有吧。 挺好挺好。 工作稳定，有上进心，人品好，稳重，城市家庭，母亲的微信号码呢是13904249971，13904249971。 再看一位女士，今年31岁了，北京朝阳区人，本科学历，身高1米62，体重105斤，从事的呢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HR 啊，爱好旅行、阅读、养生、理财，性格呀是易静易动，动静两相宜，希望对方30岁到40岁之间，北京人，身体健康，专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米7以上，有独立住房的未婚男士。微信号呢是13811221030，13811221030。 女，1993年出生，辽宁营口人，身高是1米63，体重110斤左右，性格随和，为人正直，学历是专升本，爱好英语。目前呢在海淀区的一家三甲医院做高护，对于对方的要求，北京籍男士，有稳定的工作，有住房，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责任心，能担当，接受的年龄是88年到89年。他说最好呢是父母之间先联系一下啊，留的是母亲的微信号，微信号码是 HL 燕，YNN 就是燕的汉语拼音全拼啊 ，HLYAN 97835，请尽量呢在晚上联系，谢谢了。 再来看几位男士，老北京人，1981年生人，身高1米83，未婚，本科学历，在西城区长大，后来家里拆迁搬到了海淀区居住，从事的呢是电视节目的直播工作。父母都是原来国企的职工，现在已经退休了。平时呢喜欢看书、音乐、音响，哟，这也是个烧钱的爱好啊。唱歌、爬山，喜欢中医，想寻觅一位比自己小几岁、踏实本分、身高1米65以上、本科学历、有眼缘、聊得来的女士为伴。最好呢也是北京人。联系方式呢是97509786，这是微信号。97509786。 这喜欢中医算不算加分项呢？ 会呀，这 老家肯定喜欢， 在家里头给自己开方。 他喜欢中医，他肯定是对于这个传统医学啊，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什么的比较懂。 对， 尤其是老年人，其实挺喜欢这个的哈。 家里老飘着一股药香，炖排骨什么的都搁点中药。 找这么一女婿哈， 啊， 办了医生哈， 是啊， 也挺好，也挺好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也是家长为孩子征婚。我们家男孩今年30岁了，北京城市户口，身高1米83，在央企工作，家中有房，住在朝阳。孩子热爱生活，尊敬家长，尊老爱幼，文明礼貌。平时呢，喜欢看书，喜欢看电影，希望找一位北京的女孩，年龄相当，身高在1米65以上，体貌良好，懂事善良， 电话是17718528606，17718528606。 下面这位呢是母亲给自己的儿子征婚，孩子呢是四川人，未婚，90年生人，身高1米65，学历是高中，在北京一家公司啊做司机，工资呢是月薪5000元。孩子他是善良，能吃苦，有责任心，在老家的县城也有房有车，父母现在也都在北京打工，有个姐姐在老家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个真心想成家的女孩啊过日子，户籍哪儿都可以，年龄呢同岁也行，小点也可以，有意者呢可以先和母亲微信联系一下，15883501071，15883501071。 这是四川的小伙子哈。 对， 四川的小伙子我不是特了解，但是四川的姑娘们那真是勤快，有一个算一个。 我以为泼辣的。 那是一方面啊，那是性格，就是特别能干，特别能吃苦。男孩应该也是吧。哎，就听他们说话其实是最有意思了，说那个川普 、对对对， 是特别有意思的哈。 而且他说这个在老家县城有房有车是吧，我刚才就在想，你知道这分是哪儿的，您要是郫县的能帮我烧点豆瓣儿。 老家县城哈，四川地儿也挺大的呢， 对， 是吧， 大四川地儿大，人口也多，天府之国嘛。 好，介绍完了这位四川籍的男士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北京的姑娘，女，86年11月份出生，身高1米67，体重是56公斤，北京户口，未婚，身体健康，传统秀气，心地纯洁善良，是在职的研究生，目前在一家事务所工作，性格内敛，爱好看书旅游，对于对方的要求呢，身高是1米75左右，年龄学历相当，身体健康，工作及收入都比较稳定，积极向上，没有不良嗜好，诚实稳重。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13522054316，13522054316。 下边这位女士是北京人，今年啊38岁了，79年3月出生，未婚，家住在朝阳，身高1米6，不胖不瘦，中专学历，在商场做导购工作，性格很直爽开朗，属于内外兼有型的，纯洁朴实。想找一位学历相当，工作稳定，年龄呢在74年到83年之间都可以，身高1米72以上，别太胖，不要那种大男子主义啊，人品好，有责任心，有担当就可以。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同样也没有婚史，如果是离异，没有生小孩也可以啊。希望是真心想成家的，咱们再联系。有意者呢可以加微信ZW10251227 ZW10251227。 你怎么理解这个大男子主义啊？ 直男癌嘛。 现在是这个说法， 对对对， 是吧，过去都叫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主义， 就是说在家里面男性更强势一些。 其实它是一个很多方面的，就是真的到大男子主义这个程度啊，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没有这个倾向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想法。比如说啊，前两天我就看一个帖子印象很深，一个姑娘写的，也是30岁左右，28、29岁，别人给介绍了一个，这个人来啊，跟他这个见面就说你干什么工作呀，大致了解这个情况以后，那男的就说，嗨，那咱们结婚以后，首先你看啊，就俩人刚第一次见面，这男的就能说出咱们结婚以后，就他已经想占据整个主导权了，根本也没问人家愿不愿意，他就已经先照这个路数去走了。咱们结婚以后，要么你就甭工作了，我一个月挣2万块钱足够养活你的，早早的咱们生个孩子，怎么着怎么着， 就替人家拿主意哈。 而且从姑娘的角度来讲，你一个月挣2万，我一个月也挣1万多，我需要你养活吗？就完全就觉得他怎么会有这种的，咱们现在一个说法叫做迷之自信 啊。姑娘说我一月挣4万，要不然我养你吧。 对呀、 啊。不过这个所谓大男子主义，就是看怎么理解。其实有些事情啊，在家里面就男人应该有这种所谓的带引号的大男子主义， 就是该担当的要担当、 哎、拿得起放得下， 该承担的家务都要接下来，你去歇着不要干，都由我来。 好吧， 这种大男子主义，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啊。好，那这时段的内容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将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一会儿见。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啊，我们继续征婚交友的内容，进入第二时段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再次提醒各位啊，请一定按照我们刚才在征婚的这个温馨提示当中的要求去编辑您的征婚信息。 嗯， 好，那么第二时段开始，我们还是女士优先。 好，先来看这位北京女士，未婚，81年生人，身高1米65，本科学历，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个人爱好呢是摄影、旅游和游泳，家庭呢很和睦，和母亲同住，家里啊排行老二。择偶条件希望男方年龄在40岁以内，身高1米73以上，本科以上学历，热爱生活，有责任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孝敬父母，工作稳定，争取一年内啊就能成家。男方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的都可以，家长的电话呢是1358170-1908，1358170-1908。 嗯，接下来呢也是81年出生的一位北京女士啊， 嗯， 未婚，本科学历，做财务工作，属于比较传统的那种女士，性格偏内向，喜欢看书，喜欢旅游，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差不多，善良，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微信号码是46339055，微信号码是46339055。就你怎么理解内向啊？ 嗯，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把自己封闭的比较深一些， 嗯， 可能不太容易去跟别人敞开心扉。 但其实有些人吧，把自己归在内向这一栏当中啊，但他们也不属于内向，属于那种慢热型。 所谓的慢热可能有这个含义吧，我觉得就是可能不是说一上来自来熟的那种，但是相处长了以后呢，发现哇，其实这个姑娘很有内涵，两个人也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而我跟不熟的人我也挺内向的。 你不是内向，你这个在咱们同志对你的评价是高冷范儿。 我有吗？ 有。 有吗？ 有有有，我非常确定，不信你现在推门出去问问。 好， 这问题一问就算是破功了，你就不再高冷了。 对呀、啊，高冷范的人能帮人征婚吗？ 这不是大上年纪了吗？刚才已经说过了，解释了这个原因是为什么了啊？到一定岁数了， 好吧。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个85年的女士啊，北京女，未婚，85年出生的，该你念了吧？ 对， 行，我先高冷一会儿啊。 北京女士，未婚，85年生人，身高1.63米，体重呢是47公斤，本科学历，从事的是财务工作， 也是做财务的哈。 对，性格随和，孝顺父母，懂事顾家，希望对方，北京男孩，未婚，学历呢在本科以上。身高在1.73米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同为80后。联系方式留的是 QQ 号28568635428568635。28568635354。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河北邢台的姑娘，这是姐姐为亲妹妹征婚啊，亲的啊。 你们知道是姐姐而不是哥哥呢？因为我看了半天，她只说是亲妹妹，但没说自己是男女， 因为我记得她的头像是一位女士、 哦、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姐姐啊。 对对对，这就告诉我们准备工作呀还是得自己亲力亲为，你看我这露怯了。 女，今年30岁，大专学历，籍贯是河北邢台的，身高1.61米，体态呢偏瘦，目前从事销售工作，在宣武区一带工作，希望找一个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士。他说不求男方啊有多大本事，只求两个人在一起呢能够平安幸福，能够孝顺双方父母，有责任心，最好呢身高在1.75米以上，最好呢也是北方人。他说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微信号码是82395154 82395154。这应该是姐姐的微信号吧， 他 没有特殊注明哈，只是说了一下呢，加我的时候呢请注明帮帮团，另外呢妹妹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真诚待她的人。如果你没有工作啊，你就别跟我聊了啊。 对， 早点能够遇到有缘人。 看过了河北邢台的这位女士，咱们再来看一位河北衡水的男士。 哎，邢台跟衡水差得远吗？ 稍微远点，邢台偏南一点，衡水离咱们更近一些，衡水在河北的中部。 他就想找一个衡水的女孩，不过他年纪比较小，他96年的， 96年生人哈， 男士、啊、 还想找一位衡水的女孩，您应该回衡水电台征婚。哦，也许人家就想要一个在北京的衡水女孩。 估计他本人是不是也是在北京工作哈？ 这儿也近，现在这个高铁、高速公路都很发达，很方便啊。他说年龄只要差不多就可以，本人身高1.8米，体重呢90公斤。那就体重也是180呗，身高180厘米，体重180斤，希望这位女孩温柔孝顺有责任心。当然在衡水老家呢，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车随时可以提啊，这是她自己的这个现况的介绍啊。有意者可以联系13466702978 13466702978。 这要不回老家结婚住的话，这有没有房子意义也不大呀。 哎，他有，他是一个根儿嘛，尤其两个人要都是衡水人、平时就算在北京工作，但是年节啊什么的回家去看看，实际上现在北京衡水之间的这个距离啊 也不是那么遥远， 周末过去啊自己开车的话都是没问题的。 不住是不住，我有。 对啊， 起码我有哈、这个、不过这男孩岁数不大，96年的，96年才刚22岁是吧，应该可能还不到呢。 对， 有点着急哈、你那前面好多86年的哥哥还没找着 呢， 是 一定找衡水的，你说是不是为了能够大家喝酒上有共同的爱好？ 还不见得是喝酒上有共同的爱好吧， 啊， 就是乡里乡亲的吧，应该可能更能够互相理解，尤其是都不在老家、他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感觉 是不一样，能够互相理解嘛。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位89年出生的男士啊，也是来自河北的沧州的。沧州出什么呀？ 武术啊。 还有呢，沧州是不是有小枣啊？小米儿。 小米儿 啊，小米儿。对对对。 嘿， 你这主食也有了哈。男，89年出生，身高1.8米，体重是70公斤，大专学历，老家是河北沧州的，目前呢在北京海淀区做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工作。已经购买了车，那房子呢打算结婚的时候再买，也就是说钱是有的，钱是有的哈。自己呢会做饭，还喜欢跑步，喜欢打篮球，喜欢自驾游。对于对方的他呢是未婚的，最好呢是北京女士或者也是我们河北的姑娘。 她 是开朗，奔着结婚的目的去，大我5岁， 或者是比我小的，比我小的肯定能接受啊，就是大我五岁的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他的微信号是673889713 673889713。 下边呢，这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今年37岁了，身高1.8米，哈工大毕业，双学士学位，回族，现在一家德国外企工作，任中东地区的高级销售总监，英语好，月薪5万，三口之家，有独立住房在东二环，有车，没有贷款，父亲已经退休，母亲呢从事会计工作，希望寻觅一位30岁上下，身高1.65米，漂亮，有眼缘，能聊得来的女孩。母亲的电话是15911106115 15911106115。 接下来呢是家长为侄子征婚，男，78年出生的，身高1.78米，家中的独生子，是本科学历，身材不胖也不瘦，是北京人，家里有独立住房有车，在机场做技术支持的工作。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孩呢是5岁，那孩子的妈妈带着啊，目前呢孩子和妈妈都是定居在英国的。侄子正直善良可靠，对对方的要求是78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在1.62米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不胖，脾气好，英语好优先考虑，最好是北京女士。电话是63625084 63625084。她从事的也不是说跟语言非常相关的工作哈，对于对方的语言还是有要求的。 自己英语不好，出国玩指着他了，是吧？ 你是反向逆向思维、 啊、 是吗？ 未雨绸缪嘛。 啊、哦， 我英语好，你好不好我就无所谓了，我带你玩就行了。 嗯、 就因为我不好，我才需要你好。 好吧，我默认。 行啊，下边这位男士未婚，32岁，85年生人，陕西户籍，大专学历，身高1.8米，体重85公斤。现在在通州做金融工作，性格耿直，成熟稳重，没有不良嗜好，在北京租房住，没有房产，想寻觅一位未婚，同样在北京工作，年龄在24岁到34岁之间，性格温和开朗，工作稳定，大专以上学历的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3718647197 13718647197。 接下来呢是中国好邻居啊，这是给邻居家的女儿征婚。邻居家的女儿呢今年已经是39岁了，未婚，身高1.7米，体重70公斤，学历是中专，目前做会计工作，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居住在大兴。这个闺女呢人品好，心地善良，孝敬父母，没有不良嗜好，希望找一位北京男士，年龄相当，身高在1.73米以上，学历相当，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必须得人品好，有担当，孝敬父母，没有不良嗜好，未婚的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电话是15801311470 15801311470。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写这个对于对方要求的时候吧， 嗯， 像人品好这种其实 不用写了， 谁要找一个人品不好的呢，对吧？谁也不会说自己人品不好，我觉得就是还要写一些您比较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身材比较哈，但就那个意思就是比较特殊的要求，或者说对于这个婚史的要求，人品好，这没有人愿意找人品不好的啊。 来看下面这位女士，朝阳区人，1973年生人，未婚，有独立住房，年收入7万，一兄一妹分家过。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所以呢特别的渴望啊能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善良的你，希望呢我们相互理解包容支持，牵手到相扶。出了正月啊，这位女士呢就给父亲守完一年的孝了，所以今年呢很想能够结婚。由北京城六区68年三月以后出生，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的男士都可以考虑，宁缺毋滥。他呀说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电话呢是13717849841 13717849841。 这位女士还写了一句算是爱情宣言吧， 嗯， 她说你若真心在乎我、 嗯、 我必加倍珍惜你，很有诚意哈。 嗯 嗯，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位女士啊，也是北京人，79年出生的，身高1.56米，体重53公斤，学历本科，未婚，是一名教师， 本人热爱生活，性格开朗，希望找一位年龄在36到45岁之间的男士为伴，学历相当，工作稳定，身高在1米7以上，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北京男士优先考虑。微信号码是 Y79101362，微信号码是 Y79101362，请注明京城帮帮团。这个大家在联系的时候，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吧，微信啊、QQ 啊，包括打电话啊，最好都先说一下是京城帮帮团啊。 对，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76年出生，北京人，身高1米68，从事物业工作，爱好旅游，听音乐。希望对方也是北京人，年龄在42岁到50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联系电话是15010675352，15010675352。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人，今年37岁，身高1米8，学历是大专，有住房，住在积水潭附近，做企业管理方面的工作，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他写的挺逗的哈，他说我长得属于阳光类，有这一类吗？ 阳光男孩嘛。 啊，我的长相属于阳光类啊，为人随和、稳重、踏实。对于对方的要求也是北京女士，学历在大专以上，身高不要太矮，最好在1米68左右。她本人1米8嘛，这女士最好在1米68左右啊。年龄是29岁到37岁之间都可以。希望对方性格好，彼此能够聊得来，孝顺父母，通情达理。其他呢，我们可以看缘分。她留的是QQ 和微信两个号码不太一样啊。QQ 号码是21008232323，这是 QQ 号，21008232323。微信号码是13681350588，13681350588，希望能够找到有缘的你。 来看下面这位为自己征婚的男士，今年45岁，未婚，老北京人，身高1米78，体态啊稍微的有点胖。这个也正常，这个岁数了嘛，是吧？难买老来瘦嘛，这倒没老啊，45岁啊。学历大专，灵活就业人员，目前自己缴纳社保，工龄已有20多年，没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爱干净，性格偏内向，踏实稳重，善良，办事认真细致，有责任心，有独立住房。目前呢，家里只有他和老爸两人，但是呢没住在一起，母亲已经去世了，老爸在事业单位退休，生活没有负担。我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7岁到40岁之间，身体健康，温柔善良，善解人意，有孝心，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子女的女士，身高户籍都不限，只要真心想成家就可以。联系方式留的是微信号13521316778，13521316778。 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是一个是该怎么理解呢？多灵活呀、 啊！分几种，有的呢就是完全自己的工作自己来做嘛，所以我可以协调时间，就是好比说一个一个的这个散碎的这个工作，今天你公司，比如说啊，我是做会计的， 哦、 你年底有一个什么活儿， 到不同的公司可以、 哎、 担任同样的工作啊， 我自己去交社保就可以了。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般出现在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开个公司，那么这几个高级的管理人员、他们之间可能就互相约定，我就不每天都来上班了， 就是没有固定的坐班时间， 对， 就是不属于朝九晚五那种哈，必须得打卡的哈。 但是往往其实这样的人比打卡的人还累，因为随时有事儿，随时得去，没日没夜的可能都得干，节假日就更甭想了。 这就是灵活是吗？好吧，什么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啊。 对呀、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今天的一些年龄在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啊， 哎， 这是一位听众为一位阿姨征婚，阿姨今年66岁了，身高1米6，是回族，婚姻状况是离异，是承德人，国企退休职工。说这么多年来呢，这位阿姨呢一直在热心公益活动，非常的淳朴善良有爱心，希望找到的伴侣是这样的：正直善良有爱心，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最好呢是咱们北京地区的。有意的先生呢可以跟我先联系啊，我会替他转达的。电话是15932626969， 15932626969。 下面这位女士是1958年生人，海淀区户籍，身高1米66，在一个军人家庭环境里长大，大度善良，身心健康，有良好的自身修养和教育工作经历。因为丧偶啊，所以呢对家庭十分的渴望，自有住房和女儿同住，目前呢在一家房产公司上班。本人这个用的这个形容词啊，都是能明显能看到这个军人家庭长大的这个痕迹啊。本人知荣辱，懂自律，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热爱生活，心态阳光，想寻觅一位和我状况接近的真诚男士，首选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有军人经历的男士，希望呢年龄长我5岁之内，杜绝那些游戏感情的人。联系电话是13020050811，13020050811。 好，下面是给姐姐征婚啊。姐姐今年64岁，身高1米62左右，北京人，家住朝阳区，目前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姐姐心地善良，人品好，略显年轻，爱好娱乐、旅游、唱歌，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高在1米75左右的北京男士，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有担当，脾气好，对姐姐好，没有不良嗜好。电话是13522873532，这应该是替他征婚的 妹 妹留的电话啊。13522873532。 下面这位女士是1962年生人，离婚，没有生育小孩，身高在1米60，体重呢是95斤，事业单位退休，希望对方也是北京人，有独立住房，身体健康，年龄相当，爱好旅游就可以了。联系方式留的微信号3AAA620709 AAA620709。 女，65岁，身高1米58，是一名小学高级教师，她是黑龙江人，离异多年，现在呢在北京帮女儿带孩子，一个人挺孤独的，想找个伴儿成家，希望找在北京的男士，有住房，有稳定收入，子女已经独立，重感情，真心想成家，同时呢年龄和条件比较相当。电话是13359682838 13359682838。 下面这位男士啊，这个挺有意思，通篇没有用标点，但是呢都打了空格，然后基本上两个字一段或者三个字一段啊，咱们来看看这几个关键词，可以说这是一个关键词征婚法。本人，男，63岁，退休，大专，无子女，有住房，1米78，80公斤，健康，性孤，性格可能比较偏孤单一些，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啊。 性孤，喜 静，好静， 安静啊。 对，每天，力量。有氧、阅读、写字兼得，就又做有氧又做力量，就还好健身的一位朋友，爱看书爱写字。求这位呢无子女，就这仨字，只要没孩子别的都行。就是因为好静，可能不喜欢孩子闹得慌，就老两口自己待着是可以的，别有别人。 这岁数要有孩子也都不小了哈，都成家立业了， 也顾不上理咱们。 谁跟您边上闹得很啊。好吧，随缘啊，电话是15210111780 15210111780。最后一位男士， 为自己征婚的一位北京男士，今年61岁，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已经退休，身高1米8，体重75公斤，有女儿，已经独立了。本人爱好广泛，有车有房，爱干家务，爱干净，寻觅一位50到60岁之间，有退休金，身体健康的女士，区域不限。电话是13436371708 13436371708。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俗话说